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翻翻嚟啊！八月份第一集嘅北上频道， 你翻嚟啦， 你翻嚟啦。咁今个礼拜就唔再系呢个冷血时报啦。咁啊，首先要多谢咗阿 Eugene 同埋阿碌同埋刁文流先啦。就帮我顶咗两个礼拜啦。 必出心裁嘅特 技。咁啊，反应如何啊？ 系啊，反应都几冷血咯。 有冇五万 download 一集啊？ 36咯， 36， 未够 36个呀， 36个。 反应都系未够 啊， 未够冷血啊，因为 未够冷血， 可能太热血咯。 系啊，都系，我都觉得仲系争啲，因为我系熟悉嘅刁民流系更加冷血。 系啊， 咁啊，但系个节目啊，其实讲真。即係好多人會即係都問究竟會唔會仲繼續啦，我就好支持嘅冷血時報繼續嘅。咁啊，暫時我又不能代表佢兩個答啦。咁但係就即係只係見到嘅就係都有跡象係繼續嘅，因為譬如喺個 Facebook 度有個冷血時報嘅 group 㗎。 係啦。 開咗好多人都 哇好 踴躍去㗎啦。而家有8几个 member 㗎啦。好辛苦。是吧做乜嘢做乜會笑嘅。係啊，有80个 member 囉。咁啊短短幾日咁我覺得 OK 喎。咁好多朋友 po 嘢啦，咁所以就有興趣嘅又可以入去冷血時報嘅 Facebook 嗰度睇下啦。 好少見嘅牛呢咁費盡手 思，好認真喎， 好認真。 嗱個節目好認真嘅，其實因為剪接好多剪接嘅，如果你大家聽過都知道。咁仲有就係冚家產幫我做咗咁撚耐節目，又唔見佢幫我又吹個雞整返個北上頻道 logo 設計大賽。依家話做兩集就叫人哋整返個冷血時報時報 group 咩啊 logo 設計大賽， 都唔妥你 嘅。系啊，咁啊，擺明呢個節目唔係臨時噶啦，係直情根本係 有預謀， 有預謀 啲嘢 咁樣，係咪先？即係所以你明白點解中國啲領導人係唔可以行開嘅，一行開就好撚大鑊就係咁。咁所以係啊，呢個政變嚟嘅，直情係。咁啊 ，anyway 就入邊有一個進行緊嘅，應該係冷血時報嘅呢個 logo 設計大賽。咁啊，有好多好正嘅 logo 其實，咁啊，佢哋都用緊噶啦，喺個 group 度都。咁所以就亦都可以大家入去支持。 各位冷血嘅朋友快啲入去㗎。 係啊係啊，熱血都得嘅。 OK， 咁仲有其實講開節目呢，我就喺英國。 喂，你有冇聽節目啊？ 我聽好多節目。 喂，你download到 Reggae 先？ 好開心。 我最關心呢樣嘢。 倫敦download 唔到，巴黎download到。 吓？ 係啊， 咁神點解嘅？ 倫敦原來有政治審查，喺倫敦真係 download 唔到啊。 OK， 係啊，咁啊喺巴黎 OK 啊， 係啊， 咁啊係啊，記低佢啊，咁啊，所以就亦都要同一啲網友講聲唔好意思啦，咁好遲先知道我去咗倫敦啦，咁有啲喺倫敦嘅網友咧就喂，屌你喺倫敦邊度啊？揾你食飯咁，但係。問我嗰陣時候我已經喺巴黎嘅。咁啊你下一次啊。 你下次帶啲北上頻道書去 啦。係呀 整個講座啊梗係啦。 好似搞主要分工。哦，得冇人投 喎， 即係搞網聚啫。 係先諗咪隔出埋機票俾你啦。 好啊讀讀笑好啊搞。 好 啊冇再劇你。OK， 咁咧就聽好多節目咯， 例如咧 聽咗呢個炮打司令部，好啦就 邊集先 嚇？ 你嘅 屌，一陣你聽第三節同埋第四節啦。我哋今日有加時版， 好 之後聽邊集啦。 OK， 咁啊講真嘅，咁啊有啲節目真係要宣傳下嘅， 係 即係冷血時報啲聽唔聽版就啦。咁嗱有食唔食我鍾意喎，係啊，即係為俾啲支持我嘅 魔女小师妹啊阿霞妹啊好好摆好多心机落 去。 咁、我知道已经而家已经出到第三集咗緊啦。 係啊冇错。 係啊咁啊我觉得我好有信心。 同埋佢哋真係个搵命搏嘅。 越嚟越好嘅。 係。 好似红魔鬼一样。係啦、啊、前途一片光明嘅。咁所以 你咁样讲你自敬一于何地呢、你自敬一于何地呢 咩嚟啊 敬一囉。 我敬敬一。 係啊。 敬一边个嚟啊茶妹咁我知 道。OK,OK,OK, 係咪先 ?OK, 你记通常都係做下六页嘅啫。咁anyway, 真係支持下啦。呢、這个节目我觉得好正即係讲食嘢其实即係唔係烹饪係讲一啲每集主题啊咁我好鍾意佢譬如话讲下点样喺街食山蚝啊係咪就七五九啲 sales 几有几多有性格啊嗰啲呢 ,OK 嘅真係我觉得。咁所以我听好多节目。 再俾啲意见啦大家都。 係啦咁原来即係 Record 先真係好多好节目㗎。係啦除咗懒段节目。係啦。咁仲有咩讲喂仲有呢其实呢今日嘅北上频道呢其实真係好唔北上嘅。 点解呢 就係冇乜嘢大陆嘢讲咁唔係话我冇乜点跟啲大陸新聞是因為我仲未調節好個心態啦因為我仍然都係好歐洲 feel, 咁、所以返到嚟即係我講啲大陸嘢呢真係唔好搞喎咁所以呢慢慢俾我即係調節下。咁但係一定要講返啲呢我哋跟進緊嘅嘢啦。咁呢第一樣呢就係、我哋今個月有一個活動啦。8月17號我已經決定咗啦同阿玲姐廣州阿玲姐約定咗啦咁呢就我哋會上去廣州探佢嘅咁就又好似上次咁啦我盡快呢一兩日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我會出 event 㗎啦咁然之後呢接受大家報名啦咁個 mechanics 我未諗到具體嘅據上次呢就有啲網友會約喺香港呢邊嘅火車站有啲又會約返喺廣州嗰邊等等嘅冇問題自動調節嘅啫，咁大家最緊要交換咗個 contact， 咁然之後我哋就約好曬人啦。咁亦都包括阿 Roy 會去啦，阿 Jackie 亦都會出現啊，等等啦。咁我就會上去又係同阿玲姐，即係都差唔多相隔一年啦。咁我哋又睇下玲姐嗰個狀況係點樣啦。係。咁呢個就係8月17號活動啦。其實8月17號我同阿 Roy 咧會有另外一樣嘢嘅，就係、我就約咗啊，另外就係過咗身嘅阿霞姐嘅社工阿鐘姐。咁咧就會同佢見面嘅，咁順便咧就係、咧，我哋幫我哋籌咗嗰筆白金啊，咁咧就其實嗰度咧總共交代一下，就大約係3000多蚊到，咁我就我同阿的總都決定就有打賞錢嗰度攞少少出嚟啦，咁然之後我哋湊夠佢大約就5000蚊剩啦，然之後咧就會轉交俾阿鐘姐，咁然之後咧就等阿鐘姐再安排咧嗰個白金。 多謝啲網友啲心意， 係多謝曬大家啲心意先，咁同埋就係講開霞姐，亦都要更新下。大家就個狀況啦，其實而家都幾有少少棘手嘅。佢爸爸咧就翻咗由日本咧就翻咗去廣州啦，就同個女見已經接觸咗。咁而家到今日為止咧，佢爸爸咧就翻去日本嘅。咁個 background 係咁嘅，有啲複雜嘅就係點咧？佢個爸爸咧。已經有第二個家庭在日本咁嗰個而家現任個老婆呢其實呢就係佢嗰個爸爸嘅初戀情人嚟嘅都係中國人嚟嘅咁但係佢兩個結就後尾即係再分咗啦咁然之後呢就去咗日本搵食啦咁據阿鐘姐講呢就係呢而家呢就佢爸爸其實有個打算就係想嘗試呢就接埋阿霞姐個女即係返日本咁但係呢這個就家庭糾紛啦個女兒又唔係好想跟個爸爸過日本， 明白。 而佢而家個老婆亦都唔係好接受 佢個女 過日本， 明白。 咁而家個老公咧就夾住喺中間，咁咧呢個 moment 咧，呢個 moment 咧其實咧就冇乜嘢，暫時未有乜嘢解決方案。咁佢爸爸就而家就翻咗去日本，咁就再睇下點啦。咁命頂咧，佢個女咧。而家咧就翻咗去霞姐嘅鄉下，咁有啲親人就照顧住佢。 哦、okay, 而更加其實仲有一個幾不幸嘅消息咧，就係咧喺霞姐過身之後嘅兩日咧，其實佢爸爸即係霞姐個奶奶咧都過身埋。其實對佢個女係好大打擊嘅，因為喺佢個女嘅成長裏面咧，最親嗰兩個人喺兩日之內咧唔見咗。咁我諗呢個真係唔使我解釋啦，即係我諗嗰個感受係好強烈嘅，咁所以就我哋都係嗰句啦，我同阿 Roy 其實一路我哋會密切留意住睇下有乜嘢仲可以幫到佢個女手啦，咁呢個就我哋都要透過鐘姐，咁所以我17號其實會上去呢，我亦都想 再更加多了解，睇下究竟我哋可以做到幾多嘢。因為呢個已經唔係去到同錢有冇關係嘅問題，係譬如話我關心嘅就係有冇人去監護住個細路女啦， 生活上， 因為佢個女只係得大咗12歲到，咁所以呢啲嘢我哋會去做啦。咁嗰個其實就唔係一個咩活動嚟嘅，17號我哋去探完阿夏姐，如果大家有興趣咁啊，今日我哋去，冇興趣咧就喺廣州，即係我哋 散會 散 band 就已經 OK 嘅。 明白。 咁啊，仲有第三樣嘢再交代埋啦，就係嗰個啊長毛嗰邊啦，因為我記得我喺英國嘅時候發現啊，我都話㗎啦，你真係唔使擔心嘅，其實啊長毛嗰啲官司係多到數唔完㗎嘛。咁啊又好似又有單喎，嗰單係咩嚟㗎？嗰單大約記唔記得？嗰單 會主席啊， 係啊，唔知我都唔記得係乜嘢。總之而家又多一單嘢，佢輸咗官司，咁就要俾錢啊等等啦。咁我知道咧，就係已經有啲户口喺社記嗰邊啦。咁咧就係有啲户口係幫佢手籌緊錢嘅。咁我再提一提大家啦。我哋呢邊咧，其實咧有一嚿錢係幫咗阿長毛應該俾個名佢好冇咧？叫長毛打官司基金啦，好唔好啊？ 我唔知啊，你 長毛打輸官司基金啦，OK， 係啦。咁呢個基金我哋有27000幾嘅。咁啊，我呼籲大家就而家其實而家係咪好似停咗冇捐冇得捐嘅係嘛？咁啊，但係anyway 就有冇得捐我哋再 reactivate 佢，我哋再度啦。但係總之我哋嗰嚿錢咧，即係我要 remind 大家，我哋有呢嚿錢喺度嘅。咁我會再同阿長毛聯絡，咁啊睇下阿毛哥需唔需要。我哋將嚿錢過咗俾佢，頂一頂個難關 先啦。但係扮清兵嚟㗎， 佢仍然好開心㗎。係 啊，係 啊，佢哋唔當一回事嘅，即係只有我哋緊張啦。 係 咁啊，唔緊要啦。咁嗰個我又會再稍後啊，再同大家再交代啊，好嘛？ 好。 咁啊，我暫時記得就咁多嘢啦。咁啊，網我哋個網台有冇啲咩台務啊？ 咁我想講落去先啦。咁啊，打上前嗰度啦，因為而家我大致上買咗條數關於霞姐嗰度，咁啊，另外長毛嗰度。就分咗嚿钱，即嗰嚿钱一路都冇喐过嘅，咁但系打赏前嗰度我要再计一计，咁系有啲钱喺度嘅，咁但系亦都要呼吁翻啦，各位即系 ，anyways， 因为相信杰斯嚟紧，亦都可能会有啲 case 喺内地度一路都会揾，亦都会继续去帮嘅嗰啲 case， 咁 呼吁大家捐款啊，捐款嘅渠道啦， 系啦，落翻落去啦，就係 Reg 先個網站， 係啦， 就有一個 恒生銀行 上頻道 download 嗰度咧有一個 PayPal 嘅 click 嘅， 咁第二樣嘢就可以亦都可以即係轉帳過户落去啦，2343737766668啦，咁啊恒生銀行啦，咁啊內地嗰度啦，咁我最終都係決定咗嘅，因為發覺其實我哋收唔係好收到內地網友嘅會費。係啊，因為嗰個過數係其實有啲麻煩嘅，咁樣啦，就將嗰個 account 其實開咗出到嚟，就係當擺落去北上打上前度嘅 ，OK， 即係內地人嘅捐款，因為有幾個阿牛嗰時都講過話，喂，內地嘅朋友點樣捐款法，我都諗咗好耐，咁唯一嘅方法都係開咗 account， 咁利用嗰個 account 去做，咁所以就係、是。個 account 係咩咧？建設銀行嘅62108172000022186666。 係 ，OK。頭先講嘅所有嗰啲詳細嘅情況，其實喺翻北上頻道，你去個 files 嗰度揾到一個檔案叫做北上頻道打賞錢，咁你就可以揾到捐款嘅渠道啦。咁記住幫手啊，真係要打賞啊。咁我哋跟住其實應該都會有啲 case 會有啲新 case 要開嘅，新 file 要開嘅啦。咁大致就係咁啦。仲有份種係咪仲有啲？ 其實有單嘢同啲會員講， 好玩嘢嚟喎呢單。 因為咧就係、是、我哋北京北個 Reg 先都原來過咗一年啦。係 啊， 咁然後如果有聽網 都過咗一年真 係。係啦，咁其實就好多會員都話，其實會唔會有啲活動？咁咧、如果熟悉我哋啲朋友啊、嘉賓主持都知道咧，係完全冇時間啦，乜 Q 都搞唔到啦。咁同埋我哋嚟緊都要準備搬竇啦，所以都冇咁快有乜活動啦。咁但係一直都想有啲少少紀念或者係禮物啦，俾翻啲會員啦。咁其實我就諗起啊，不一年，我想征求一下，睇下同啲主持啊、會員講，就係有冇寫翻少少嘢，對於 Regisin 有啲咩睇法又好，感覺又好，感傷又好。咁一班主持兄弟咧就 OK 嘅。咁而家咧就同啲會員咧就或者其實網友都得。咁但係因為咧呢個類似一周年嘅紀念任務印出嚟嘅，就一個電子版就會送翻俾寄翻俾會員啦、 啊。OK， 同埋主持嘉賓啦、 啊。Okay. 咁就係可能我會。即係講啲節目啊，同我哋之前影咗好多相， 係 咁都俾大家去分享一下。咁啊，各位會員咧，或者係網友咧，對於我哋即係想寫嘅話咧，就同你哋徵求一下，就係、是。 交篇文嚟，或者系有幅你哋拣嘅相，咁啊大约系两个礼拜左右，咁啊收集。 月十七号前交 左右 交稿， 系啦系啦，咁我就希望九月咧就可以完成呢本咁嘅纪念小册子，就当系同会员啊、主持啊、嘉宾分享个一个一件事啦。咁咧就唔好电邮去 Regisin 个 email， 个 email 就已经系好多嘢啦。去我嗰个 Regisin email 就系 Kelvin， 即系 C 个 Kelvin 啦 ，C A L V I N at Regisin.com.hk。 哦 ，OK，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 直接俾你。 系啦，咁啊希咁到时我都会几得意嘅。 系啊，我哋好多主持其实都会，我觉得都几嗰个个 idea 几好嘅。咁啊，其实我哋好多人都会写嘅。 系系 啊，咁就啊长有长啦，短有短啦， 长短都得，因为我哋唔印出嚟嘅。系，你可以帮我哋印出嚟都得，基本上 写几句有。 希望知道啲会员嘅即系有啲咩谂法，互动下啦。 系啊，或者你曾经喺呢一年里边啊，原来帮 Regisin 啊，唔知啲乜嘢人兄啊，或者地方啊，甚至我哋搞过嘅活动影个相嘅。 系啦， 可以写啦，喂抌翻上嚟啊，系啊，即系然之后写。几句说话， 或者你哇，你听咗成年，你都上唔到线嘅，你好愤怒，宣泄下嘅，系啦，咩渠道嘅宣泄，系咁样嘅， 都好啊呢个 ，OK， 但系其实你掟个 email 上嚟，可能个 email 咧，阿 Kelvin 都系收唔到， 个Gmail server 冇事过，大佬， 系啊 ，OK， 咁啊，要交代嘅嘢就差唔多啦，系一直做好多嘢，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讲啊？讲下。 咩啊？ 讲啊，冇咗咯， 冇啦， 到你交代咯。 讲啊，我去欧洲啊。 系咯，你交代 啦，欧洲啦， 好多人关心。 欧洲咪去咗伦敦，去咗巴黎。 你上到好开心。 先问你去咗边度先？去伦敦先定去巴黎先？ 去咗伦敦先。 去伦敦先。 去伦敦先。 喂，咁你又好开心啦。 系。 咁啱撞正。 撞到呢个王菲生仔咯。 系啊。 今日我做紧节目，王菲个仔就攞咗呢个出世纸咯。个出世纸上边咧就写住佢爸爸同妈妈嘅职业。你知唔知写咩啊？ 唔知 皇室啊， 王子同王妃， 职业嚟嘅 ，occupation 写 王子 王妃，系啊，咁我以为因为其实佢系有份攻打噶嘛，即系阿威廉其实系皇家空军嘅唔知嗰啲咩服务员嗰啲咁样嚟噶嘛，咁但系佢又唔系写嗰份职业咯，咁我去嗰阵时就系啦，嗰日其实就啱啱撞正都系个 big day 啦，就佢入医院生仔咯，咁佢入医院生仔，我咪。嗰日著住件 Regisin 嘅衫，走去白金漢宮，咁就發覺好多人喺白金漢宮就等住生仔咯。咁等住生仔，咁我你知即係我就貪得意啦，就走咗過去嗰個即係 傳媒 區嗰邊， 辦傳媒。 咁所以我後屘又 post 翻出嚟，其實好值得睇嘅。我覺得最開心嗰樣嘢就見到有個女版池呢份喺個公園嗰度做網台節目，我唔知有幾多人。睇過，但我真係好 highly recommend 大家睇，因為佢嗰種認真嘅態度真係好犀利。喺個公園，你諗下坐喺度攞住部電腦，跟住佢就訪問。咁啊，我埋去拍佢嘅時候，我就話我同佢講咯，我香港一個網台嚟㗎。咁啊，我想拍攝得唔得㗎？得冇問題。佢即刻停咗，再又重新再剔過。咁然之後俾個 hold tick 俾我咁樣咯。 係， 咁好開心。 咁我要睇睇喎呢個。 係啊，值得睇㗎，嗰個真係值得睇㗎。咁然之後跟住仲有就又有幸見到啊 CNN 直播啦。 係 咁啊好專業嘅直播。 有冇 CCTV 啊？ 佢係CCTV 冇啦，我見唔到 CCTV 喎。咁但係我知道喺內地就直情係，即係其實嗰個禮拜都係當正自己國家個王子同王妃生仔 咁。內地 係啊， 內地好 hit 咩呢單嘢？ 哇，騎劫曬咁滯啦！ 點解嘅？有咩論點？ 好勁㗎！ 有咩談論點啊？ 唔係啊，根本上呢啲嘢其實唔係好詬異，好普通嘅，因為呢嘢冇乜政治性啊嘛。 哦， 咁同埋國際品牌， 即係當娛樂方面， 當娛樂方面咯。咁其實咁啊，直情當正自己王子同埋王妃報道咯，即係仲犀利過阿習近平個仔最新抱咁樣好似。咁啊 ，anyway 就我CNN 嗰邊啦，咁啊見到啦，咁同埋就係最得意就係我接受咗一間叫做 BSBF 嘅，其實 我認喎，係咯， 嗰個係英國個官台嚟嘅，但係嗰個官台咧其實冇乜人聽嘅，佢係 British 寫嘅全名，我真係突然間 British Service Broadcasting F 唔知係咪 fuck 噶，唔知即 係嗰啲咁樣。 咁佢就捉住我問，佢就話：喂，可唔可以接受下訪問啊？咁我話我都 OK 啦。咁然之後跟住問我，佢問我， 你問你咩啊？ 佢問我，佢話有咩感受？即係佢問我係邊度嚟嘅？ 係 我係香港嚟嘅遊客啦。咁佢話：喂，作為一個遊客有咩感受？咁我。 哇都我話香港 in the past 就係香就係英國嘅殖民地，咁我話當然啦，我 generation like us 我哋都係 still miss the queen 㗎，咁所以我話好理所當然，我哋都覺得好好興奮嘅。咁我話其實咁我話我諗全世界嘅人都會即係好戥阿皇后，即係阿伊麗莎白開心嘅，抱膝咁樣咯，即係咁搭配咯。咁幾幾龍獅奇 異，我哋個英美帝國嘅 賣品係啦嚇。咁所以都幾得意啦。咁但同埋見到，其實見到嘅其實倫敦就係、是。即係如果我諗大家有去過，就係呢幾年佢哋將個米字旗嗰個 marketing 係做得好好。 好 好好。即係佢唔係話淨係好似一般話即係街邊檔賣咩我愛香港啊嗰啲咁樣嗰啲咁樣。佢而家直情真係做到譬如話啲產品出好多啦。咁有一啲就係好民間，即係杯杯碟碟又有啦。譬如皇室嗰邊係另外一個系列。係 啦。 咁你見到個仔出世呢嗰、那個效率係好高嘅，就係、是出世嗰下大家好期待 ,ok, 一出咗世之后知道係仔，第二年之后 next step 马上全英国嘅人啊或者做生意人呢就期待第二样嘢啦，就係佢仔叫咩名 字。 咁首先就係賭波公司啦，咁啊好多人開盤啦，仲有第二樣嘢就係做 souvenir 嗰啲啦。咁你見到做 souvenir 嗰啲呢嗰個效率係極快嘅，就係、是、等咗兩日嗰、那個終於皇室有決定啦，就係佢個仔叫 Charles 叫 George Alexander Louis 咁樣，咁然之後跟住嗰個 George 字呢唔使半個鐘頭呢、所有嗰啲店啊已經有阿 George 嘅杯賣，有阿 George 嘅衫賣，有啲簡單嘢已經出嚟㗎喇，開始出嚟。佢哋係成個團隊呢、那個私印嘅團隊。 係啦，定定埋咁樣。 準備定嘅，即係收到封係嗰個字啦，即刻就印上去。啲 product 係準備好曬。咁你見到就係、是真係嗰個 效率囉。 因為同埋就係真係嗰、那個即係如果有去過就知道，譬如我女其實我女係最 excited， 因為佢有一個米字旗嘅 fans 啦。咁所以即係你去到就好開心。唔係我教佢。我都 唔係米字旗， 我而家要阻止佢啦，開始即係覺得。咁但係呢個 零唔係米字旗，而家係好 hit 嘅，即係 好勁啊！真 係青年關懷協會，佢哋都係著住米字旗周圍搞人嘅。 邊個啊？ 青年關懷協會咯， 係啊， 係啊， 係咯、啊，我見到佢都係喎，我而家見到佢條片都係喎，點解會咁得意嘅？真係、 外國咯。 我英國 喂咁啊好啦，如果你咁樣講、倫敦有咩感覺俾到你？ 唔係啊，講返啲同北上有關嘅嘢啦。 咁、外地朋友呢 咁就暑假去就真係好多強國人啦、呢個係特色。 點解冇嘢買㗎喎？ 唔係啊，遊學團已經犀利啦。嘩，遊學團係勁到呢，即係你唔信㗎。即係、其實咁講喺倫敦呢，你見到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學團，但係中國真係特多 㗎。 咁然之後跟住仲有就係啲爸爸媽媽暑假陪細路仔去嗰啲啦，咁你見到即係譬如話你有啲地方其實你見到好勁嘅，即係譬如話購物嘅地方啦，譬如你去 Harris， 我記得我嗰日去 Harris 咧係朝頭早十點鐘到，冇乜人嘅 weekday 去，咁但係你見到喺入面全部係 內地人咯， 買嘢嘅。全部都係內地人， 喺曬一樓咯， 都係內地人， 喺曬 Grand Floor 嗰層咯， 衫褲褲啊、西裝啊嗰啲咁啊袋啊包包嗰啲，全部都係內地人咯。咁仲有就係、是、去大英啦，嗱我好多年冇去過大英博物館，今次我有去啦。 多人多內地人到爆啦， 多內地人到爆咧，睇你邊個館。其實如果你除咗中國館之外咧，我唔覺得其他啲館係多中國人嘅、真嘅喎、 我認嗱、啊，因為嗱。大家都知啦，我一年零前去啦，我去嗰陣時咧，黃昏時間去嘅，四點零到去嘅，咁佢七點鐘閂館，咁啊 OK 啦。我去中國館嘅時候咧，都多人嘅，但係另外即係俾我感覺好多人嘅地方係咩？就係埃及。 係嗱 ，OK， 同意嘅。即係嗱，因為好簡單嘅解釋俾你聽，去大英博物館咧，中國人咧就係睇乜嘢啊？木乃伊同埋、木乃貓嘛 ，OK， 咁佢去到影嗰幅相就到此一遊啦、等於一樣嘢，你去羅浮宮最多人喺邊度啊？ 蒙麗莎， 佢人最有興趣就係睇蒙麗莎嗰幅畫度影幅相，到此一遊嘛，搞掂啦。咁所以 OK 嘅，但係中國館係特多人嘅。 嗰、 我好多年冇去，比我上一次去係多咗好多人。咁多人同埋你聽到最多嘅聲音咧，喺入面咧， 普通話 講兩個字，用普通話嗰兩個字係最多人講嘅， 係 偷搶。 系呢两个字，不停啲人都系喺度喊咧，就呢个偷翻嚟噶嘛，抢翻嚟噶嘛，偷翻嚟噶嘛，抢翻嚟噶嘛。 我谂佢，我谂好多人睇咩啊？我唔知佢咩头啦，总之就 系 圆明园、十二生肖其中两个啦， 咩唐三彩啊， 嗰啲啊。 总之成个馆咧系占领咗嘅，嗰个直情系完全系占领咗嘅。咁我所以大英嗰边好多人啦。咁啊，仲有就巴黎就巴黎就 几耐？你伦敦嗰度 十几唔系八日到啦，八日到。 咁去到巴黎呢 巴黎就巴黎咪四处都系咁多中国人咯。我最诧异就见到喺香榭大道嗰度呢系开咗好多中国餐馆系系要嚟即系招呼啲旅人团嘅。 系 好犀利嘅。即系我几年前我大约有十年冇去过 Paris 啦。咁但十年前系唔会有嘅。即系你香榭大你香榭大道系冇乜可能想象到会有 中国 有好多中国餐馆开到。开到好似一条唐人街咁样嘅。咁所以因为佢一定要食中餐喎。咁所以就好犀利啦中国人好多。咁同埋就系咁其实有同埋其实今次去到就感觉因为我南欧我呢几年都少去啦。咁其实譬如话今日睇新闻都仲讲緊啦就系巴黎嘅治安啦巴黎个咩旅游局长啊市长出嚟即系都仲继续讲啦就话点样加强保安啊点样成啦特别系对針對中國人啦，咁呢個我就真係有親身感受。我今次就直情係俾人打荷包，咁啊喺架地鐵度打荷包。咁啊，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就多咗好多，除咗 Gypsy 之外，其實多咗多啲，我諗嚟自波羅的海嗰邊嗰啲國家嘅人啦，好多都係做唔到，即係冇嘢做啊。 我用膚色嗰啲其實係咩膚色啊？ 啡啡地嗰啲 咯，繼續嚇。 嗰啲係咪應該阿爾巴尼亞或者係 Turkey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嗰啲啦。咁咧就其實要小心嘅，即係譬如話，因為大部分景點咧，佢而家有除咗偷嘢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種方法嘅，就係咧。佢會俾而家咧，佢通常一咧，你一去到咧，喺車站又好，喺羅浮宮廣場啊、巴黎鐵塔嗰啲，佢咧就會有啲四五個女仔一齊，即係都係嗰啲人。佢就會先會走埋你度咧，佢會懟張紙咧，就嗰張紙係俾你簽名嘅，好似要你支持一啲 乜嘢咁樣。冇錯。 咁我一去到就賴嘢啦我第一日就由坐 Eurostar 咁就由倫敦過巴黎咁然之後一落車我就賴嘢因為突然間 alert 唔到呢咁我咦社運嘢嚟喎梗係要支持 巴黎啦係咪 一簽咗落去呢佢又喂簽名要畀錢 㗎係啦 跟住我就同佢開拖隻抽我畀咩錢啦即係我知道係嗰啲跟住我又大動作大啲啦推跌咗佢支筆啦跟住佢同我隻抽條女同我隻抽。 係用咩功夫去用咩功夫 去 北派 唐唔係葉問嚟 嘅。OK, 繼續咩呢 愛美神到達 推手嗰啲咁樣。咁跟住之後咪有警察過嚟囉咁就調停啦。咁但係打後幾日呢你不斷喺唔同地方都見到呢一類咁而警察其實對佢哋冇乜嘢威脅嘅最多就係周嗰幾條女埋嚟跟住之後鬧幾句咁佢一散開啲差佬一走完咁佢又返返嚟 因為你講呢樣嘢呢因為我有朋友啱啱你飛之前呢佢就兩個禮拜前就去喺巴黎做嘢咁返咗嚟香港我冇去提你佢都話而家巴黎個治安好差點解呢首先法國係一個多元種族嘅國家啦特別好多人都喺曬巴黎度 好多非洲移民啦 嗰啲基本上係搵唔到工作啦 and 呢就好多搶劫啊偷竊啊嘅嘢發生啦 勁多 咁其實呢係層出不窮 ,ok, 咁我唔知你有冇見到嘅就話佢見過呢類似呢即係你好似返去即係內地啊羅湖啊黃江咁樣嘅就係呢嗰啲非洲嘅移民呢會抱住個小朋友呢喺度乞錢嘅。 我有 and then, 有見過 有其實同一個道理嘅就係當你俾咗佢嘅時候呢跟住上咗人都位囉。 我想講話俾你聽其實對我就好親切嘅。因為好似返返去早期嘅深圳咁樣咋嘛。咁所以嗰日佢偷我銀包呢就我同我領鳩嘅。即係佢唔係偷我女又唔係偷我老婆。咁我就三個人就入地鐵。咁因為其實我個牌陣好啫我嗰個係21牌陣嚟㗎嘛即係兩個打前面我打後面㗎嘛。咁我梗係 通常我都係俾我老婆同我女入咗去加火加地鐵，咁跟住我殿後㗎嘛。咁跟住就臨到個車門就嚟閂呢，就有兩個僆仔十歲都唔夠嘅。咁然之後就衝埋嚟我度，咁然之後就撞一撞我，屌即刻已經掠到，摸摸個劈個屎忽，咁然之後跟住咦銀包唔見咗喎，咁就捉住個僆仔囉。咁我僆唔知佢講乜嘅，因為佢又講唔佢又唔係講英文。咁 同阿仔啦， 我咪话捻知你讲乜啦，狠狠地你偷啦，我都单闲叫你攞翻出嚟啦，冇敖啊，佢冇当好咗咯，当佢好似个樽咁，敖一敖啊，系得噶，我话俾你听，跟住个银包咪敖翻出嚟咯，跌翻出嚟噶，咁跟住嗰条友仔就，嗰条友喂佢讲英文啦，佢讲英文。Only this, only this 咁啊！ 佢出嚟 ，Only this， 我话真系出去，下一个站就出去咯。咁啊出去，然之后我 open 咗 bag， 佢有个袋嘅。咁然之后咁啊到我抄咯。我咪叫我老婆，叫我老婆就抄晒啲 bag， 叫我老婆就 check 我哋三个人啲 bag 啦。 打破砂锅 喺度啊！咁我就要 check 我系咪真系净系嗰个银包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咧，咁就 旁人点样系啊？ 唔系啲旁人我记得。有个人喺我后面嗌过叫我 call the police 啊，咁但系其他冇乜人理你嘅，因为其实我谂 见怪不惯啦， 见好多。咁跟住咧就点样打完场咧，就系、是、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十零廿岁嘅僆仔， 大啲嘅 同文同种嘅，同佢哋即系同国籍嘅睇到就知，佢走埋嚟，咁佢就其实佢哋我谂佢哋系即系一场戏嚟嘅啫 ，plan 有 plan A plan B 啊，即系佢伸咗手咧，呢、這个人就埋嚟，咁样然之后咧就刮嗰两个僆仔两巴，嗰两个僆仔即刻飙眼。泪喊嗰啲戏交即刻交出嚟嘅， 好 嘢喎！好 过无线戏啊！ 即系我谂，虽然唔明佢讲咩，但系都知嘅，即系咁。有咁多嘢唔做，走去做賊咁樣即係啊， 成龍嗰啲啊，成龍 唔係成龍啊，粵語長片啊，邊個啊？人人為我，我係人人啊，邊個啊？吴楚凡 啊，张常喺度一定得 常啲啊，楚凡就出场啦，系啦，咁然之后跟住咪咁样，下次唔好啦，走咁样，咁我一定要叻佢高嘅，因为我老婆我女喺度，即系如果你话我啊，同埋坟总同埋刁民牛三个喺度， 系。 冯瑞凡都揼撚埋，唔係吳楚凡都揼撚埋你啦，你擺明都扮吳楚凡啦，咁但係算啦，咁咪走去，咁咪叻高佢囉。咁但係即係我諗佢係兩個 plan 囉，就係你發現唔到嘅時候，呢個扮吳楚凡呢個就接裝嘅。 係啦 ，OK， 但係失咗手之後，佢就扮吳楚凡出場囉。咁啊係危險嘅，即係而家係好危險。譬如話。即係譬如話新聞成日賣話羅浮宮嗰邊個即係偷竊好嚴重呢，你去到羅浮宮你完全發覺係你擺四二三一啊，或者係四二四四， 係就下 四四 就下 四四二四都冇撚用， 都會攻你嘅， 都係失手嘅，因為即係實在係太多人啦入邊， 小心啦。 咁同埋就係針對中國人嗰下，你係發覺好明顯嘅，咁佢根本佢。界定唔到你係乜嘢人，咁所以即係亞洲人亦或中國人，佢見到佢就笠㗎啦。咁所以奉勸大家。 冇嘅，咪即當大家返內地咁樣啦。 係啊， 提高提 幾好啊，即係好親切㗎，我覺得。對我嚟講，但我諗對好多內地人嚟講都冇乜問題嘅，即係呢樣嘢，即係大家喺內地。 最好玩係咩呢？今你十幾年冇返過巴黎啊？ 冇去到。 咪即最好玩 嘅。其實唔好玩㗎。如果你問我感覺就係去到其實兩個城市都係啦，倫敦同西班牙都係，唔係同呢個巴黎都係，見到啲人唔開心咯，即係你見到歐債危機係令到啲人好唔開心啦。 係 你喺巴黎就好多賊啦，你見到，咁你見到大家嗰嗱喺巴黎真係好大陸 feel 嘅，就係話大家個警覺性會提高好多啦，或者就係已經冇咗，譬如話你去而家你去德國、去西歐、去北歐，你可以同啲譬如同啲外國人你見到面嘅碰撞，你仲會大家會有個微笑、點個頭、傾下偈等等啦。但我諗你喺巴黎你就會少咗做啦，因為你個 alert 好緊要，譬如有人一行埋嚟想同你傾偈，你就用翻大陸嗰種喺大陸生活嗰種 concept 啦，限你個降先，乜撚嘢事啊？點點點， 什麼？搞 乜撚嘢？嗰啲咁樣，咁賊仔多啦，巴黎就，倫敦咧就精神病人多咯，即係嗰個係個城市壓抑到啲人啊，好大壓抑，不如你見到嘅每一日都見到好多人喺條街度自言自語嘅，你見到好多人個狀況都係個 homeless 嘅狀況嚟嘅，咁我譬如話每日我要成日行出街食煙㗎嘛，因為我老婆唔俾我喺酒店房食煙，咁我行出街食煙幾乎每日每一次 都會有人走埋嚟問你攞煙食，或者攞錢嘅，係、啊，即係你唔俾佢咧，或者我同佢講，我話喂。我帶咗一口煙出嚟，我都係攤一口煙出嚟食。 喺倫敦， 跟住唔啦唔上啦唔啦，嗰啲啦，我唔知嘛，結咩婚啦，唔啦唔上啦，做乜嘢？直至到你成口煙為止。 你倫敦，你 好多啲人， 你倫敦住邊啊？ 嚇， 倫敦住邊？ 我喺 King Cross 啊嘛，更多啦， 啊好多， 即係三個站咯。 King Cross 三個站就阿仙奴，你知 我又係 全部都係精神病。 因為好得意嘅係呢樣嘢，我你係 remind 我啫。即係我每一晚， 我話俾你聽啊，我終於我咪去到唔知第幾日，我終於頂唔順咯。嗰種 feel 咧就好翻去我即係。好翻我成日睇電影七十年代啲英國電影嗰種好頹廢嘅感覺，終於我有一日喺個地鐵度咧，就你知你喺英國喺歐洲地鐵好多人 音樂 聽啊，我忍唔住俾一磅有條友仔，我發覺呢條友我突然間覺得。突然間閃一閃，我覺得咦呢條友好啱唱呢隻歌啊！跟住我點唱啊？ 有得有噶，有 俾一磅佢，我話喂，可唔可以幫我唱隻《Streets of London》啊？咁我就拍咗條片啦。嗰條片我未 po 上，稍後我 po 上，好有 feel。佢當佢唱嘅時候，我發覺哇，呢個即係 喺 King Cross 嗰度啦，一定係。 Social 力甚啊！啲嘢翻曬嚟，同埋嗰個城市係即係你譬如話喺巴黎，你見到就係你係好明顯見到歐債係對成個嗰個城市係嗰個影響好大。譬如話，譬如你好明顯見到個政府裁員裁到咧，冇人倒垃圾啊！即係當然，即係啲有去過巴黎都知道，嗰啲地鐵係真係冤崩難臭。但我話咧，今時今日 仲大 冤崩難臭得更加緊要咯。即係如果你講屎屎尿尿咧，原來中國都唔夠勁，巴黎係勁好多嘅。巴黎勁好多。我舉一個例子俾你聽。我喺有一日咧，我去咗一間餐廳。幾嘔心嘅，我依間餐廳嗰度食飯，跟住幫襯個廁所啦。個廁所有男廁嗰度有兩個企缸嘅，有兩個企缸。咁然之後咧，嗰兩個企缸係免費嘅，但如果你要開大咧，你就要俾 錢㗎，幾磅㗎嘛？ 五毫子， 五毫子 歐元， 就然之後先俾你開到道門去開大。我行入去個企缸喎，嗰兩個企缸係面對面嘅， 屎咯！ 我見到其中一個企缸有個鬼佬 喺度屙屎， 喺個企喺度喺個企缸度屙屎， 係啊， 咦，係 啊， 真係好親切。 跟住佢就同我微笑一下，即係佢想話俾我聽，屌慳翻個五毫啦，咁簡單點樣忍受啊？跟住你見到，跟住之後佢屙完走，我跟住佢就走咗啦。跟住我見到你見到企缸嗰度係。又即係頂嗰度又成劈屎咁樣，臭到咧！我成日都我好撚不幸嘅我的人咧，我有香港又係咁，大陸又係咁，其實我係王晶嚟嘅，你知唔知？我一成日都係見到呢樣喺香港又見到個阿婆喺，見到個內地嘅阿婆喺屙屎，我有講過啦，係咪先喺 seven 門口一人屌柒佢，佢褲都唔除，唔係唔休，佢就咁定住嚿屎一路行啊！我都見過大佬，跟住喺我喺走去到巴黎，人哋見 Chanel 見 LV， 我就係見 到屙屎 咯。咁所以你見到呢個城市其實都啱大陸人住嘅，啱內地人住嘅，OK 嘅，係啊， 因為 唔開心啊！啲人 係你提咗我啦，即係我去英國嘅時候喺 King， 我又係住喺 King Cross 都係嘅，即係好多人會問你攞煙 ，OK， 晚晚都係嘅，我落去酒店， 我住 King Cross 啊，晚晚都係有人走埋去攞煙，咁啊 ，anyway 就有啲可能 唔係你仲有見到個現象好得意嘅喎，我喺我附近嗰度有個提款機。有三幾個人係 homeless 嘅，你一定見到係冇，我諗係一啲咧，喺咩狀態咧？冇屋企住啦，流浪漢啦，佢哋係應該每個月咧，政府有啲錢俾佢哋嘅。佢哋成日，佢哋咧，我喺嗰度住咁多，成經常見到佢哋喺度做咩？佢哋係圍住個提款機嗰度咧，喺度遊弋，但係間唔中咧。佢又會走埋個提款機個，明明佢知道個户口冇錢嘅， 但都要去。 佢真係撳幾下，啲冇錢人攞翻張卡出嚟，家陣又真係撳個，佢冇細藝啊！你明唔明啊？佢想，我諗佢係等緊啲 miracle 啊，即係佢係信天主嗰啲 破錢， 係啊，信神啊，好奇， 係咪真係會飆錢出嚟？撳 冇嘢做，唔係時候又撳一撳， 搏搏咯， 搏搏。你見到有多人係無聊到咁嘅？ 你嗱、啊，我唔知你有冇去啦，去一個站叫做 Honorable 嘅，好似佢 Honorable 好近嘅。 咁咧近，因為佢近咩咧？近Bank of London 嗰度嘅，係可以行過去嘅。我冇記錯，隔兩個站到嘅。即係我喺沿住嗰條路嗰陣時，多年幾前行嘅時候，我感覺係咩 ？OK， 嗱，正常地嗰度係好多 bank 做嘅人啦。OK， 但你見到佢哋個面孔啊，所有嘢成係咩咧？哇，係好灰嘅。嗰即係 OK，Iran 係一二年到頭嘅時候係好灰。 今年仲惡化了。 第二樣嘢，我又唔知道你有冇去即係睇 opera 嗰度咧？我唔China Town 嗰度嘅類 似。Piccadilly 咯。 係啦，嗰度咧，咁啊嗰度狗反之地嚟㗎、啊，其實基本上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個站嗰個廣場嗰度好似我哋嘅崇光咁樣㗎嘛，好多人喺度約喺嗰度等㗎。 係啦、啊，咁啊你唔係好似 Times Square 咁啦。係 啊係啊。 但你會發覺嗰度嗱就係、是、啦，有好多人可能喺度其實係乞緊錢啦，喺度、啊、拉緊吉他，唔係、啊、拉緊小提琴啦。 哎今年有對嘢喺度霸咗個廣場，叫江南 star， 我屌佢老母啊！真係 避咁都避唔到係 啊！好撚彩，我真係不難，唔想見嗰啲啊，全部見撚曬。 同埋咧，好得意嘅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喺就係喺個喺 China Town 嗰頭咧，就係話好多人都會走埋嚟問你。有冇一兩磅可以俾我搭車？ 係啊， 好搞 笑，好正。 嗱，嗰啲仲咩咧？喺倫敦唔係話即係OK 用膚色嚟講啦，衰啲講嘅係即係唔係黑人啦，佢哋白人嚟嘅喎， 白人嚟㗎，係 你真係好奇怪啊！ 英國人嚟㗎，係 啊， 係啊，所以個即係 跟住又問你去到酒吧度可唔可以請我飲杯酒？ 乜嘢都係㗎，係 好得意， 係啊，即係 我方問就得㗎咯， 白嚟嘅， 問 唔使帶錢出街，倫敦幾好嘅呢個城市係 勁搞。 OK 嘅，咁啊，去見即係去睇下，你咪知道我哋祖國有幾強大。 咪就係咯，嗱，我呢啲嘅跟住廢 表， 即係廢文嘅。 我哋祖國其實好撚犀利嘅，真係。我都冇呢，而家都冇乜呢啲現象啦。即係而家你講緊呢啲嘅喺中國而家都少啦。深圳你仲有幾何見到人黑錢啊？即係少，就係話偷嘢嗰啲就已經少咗好多啦。 咪 係。係啊，咁所以。大致上係咁囉，係啦。 呢一節完之前啦，咁、因為你就兩個禮拜唔喺香港啦，咁其實我去咗香港書展啦，輕輕可以講一講啦。咁其實冇嘢買嘅 ，OK， 唔需要去嘅，即係唔好去嘅，我唔建議去。 哎、我反對喎、啊、你。 咁但係揾咗幾本書好睇，其中一本書咧就想介紹俾你，等介紹俾內地人。 書展有啱我嘅書唔肯係啊嘛？ 係、哎、唔知啊？我覺得 O 收奶啫嘛， 我覺得 OK 嘅。係 啊， 咁一本。叫太平天国之秋嘅嘢，咁其实系又系翻译版嚟嘅，咁佢就其实佢主要系讲成个太平天国发生嗰段历史嘅 ，and then 无论系西方清廷 ，and then 甚至系洪秀全嗰边嘅国度去讲嘅，其实有一段咧， 买咗俾我啊， 边个出嚟 嘅？边个出噶？边个出噶？ 边个写？佢译版嚟嘅 ，anyways， 咁啊，但系咧，有样嘢就讲，佢都几有幾得意地按講咗點解當年怡和院發生嘅事 ，and then 就會點解會有好多嘅當時怡和院嘅好多文物會過曬去而家類似大英國博物館啊，甚至羅浮宮嗰度嗰段有講。 嗱，講多少少啊，雖然同本來唔完，但係即係你講你 remind 咗一樣嘢咧，就係、是、譬如話我啲即係有啲朋友問我喂，暑假其實譬如帶個女去邊度咁，你話喂帶個女去英國啊去成咧，其實係幾好嘅，即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洗腦教育嚟嘅。 係啊， 即係進一步去將佢 唔係你有個爸爸媽媽督導住咪好好咯，你跟遊學團咪撲街。 有時有啲嘢咧，其實我女都俾我啟發嘅，譬如話你知道去到倫敦啦，去到倫敦其實其中一樣嘢我覺得你必定要做嘅就係、是、去啲公園度坐。即係譬如去海德 公園啊， 去呢、這個肯辛頓公園啊， 白金漢宮附近 啊，住喺一個地方。嗱點解咁講咧？嗱，即係譬如我今次咧，我女又俾咗啲啟發我。即係譬如我去到肯辛頓公園，咁跟住佢冇去過嘅，咁我帶佢去啦。咁跟住，因為嗰日又係諗住睇下 K 個仔咧，有冇可能可以入到佢屋企睇？佢住喺肯辛頓噶嘛。咁跟住當然冇啦。咁我然之後肯辛頓公園嗰度有個湖啊，唔係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坐咗喺度咁啊。那個湖又有咩呢？就是有呢個天鵝，有鴨，有白鴿。咁我女就話：嘩好 free 啊呢度！佢又問我，佢話 ：Daddy， 佢即係 佢好肚餓添。 喂，中國會唔會有啲咁嘅公園嘅？咁我又話冇乜可能喎、 啊。唔係有咁嘅。 我話 你講 係咯，即係我話你有乜可能你喺中國度有公園，有個湖，個湖度有天鵝、有白鴿同埋有鴨， 係咯， 然之後大家坐喺度喂佢嘅，就 free just 即係大家好自由咁去喂啲小動物嘅，冇可能噶嘛。即係你一有就一見到天鵝咧，大陸就諗起燒鵝啦， 係啦， 只鴨點會可愛嘅？ 好 咁 鬼 戇鳩啊，係咪先？你又餵佢，咁你即刻攞嚟食啦。又乳鴿咁你即係白鴿，你就諗起乳鴿，冇可能有咁嘅公園。同埋你係其實嗰、那個講少，但係其實你嗰個細路仔係會 feel 到，即係佢會諗下。點解人哋外國嗰個公園咧可以大家坐，即係可以咁自由，可以去享受呢一個公共空間？咁但係譬如話我後屘同佢傾咗好耐啊，即係個公園同傾好耐，即係後屘我都好多啟發，即係我就覺得係，即係外國人嘅公園係真係俾翻市民係去享受。但係如果你中國咧，你調翻轉咧，就係、是、嗰、那個公園係一個政績工程嚟嘅。嗰、那個公園起咗出嚟咧，基本上嗰、那個管理嗰個人係唔想啲人入去嘅。所以你發覺首先就係個公園，你一入到去咧係要收錢嘅，然之後入邊有好多管理人員咧係會成。看住你嘅，睇下你有冇隨處大小便啊，或者有冇掹咗啲花草樹木啊。咁但係你喺外國咧，咁即係呢個其實有時咧，你對細路仔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 education， 即係睇到俾佢睇到個分別，然之後等佢自己 你有冇去 諗思考咯。 講多啲，係你有冇去 Oxford 啊 ？Greenwich Oxford 我冇去到啊 ，Greenwich 最後都係冇去到啊。 嗱、okay. ，因為你講開呢樣嘢咧，你又要。咁樣講就係，我當我去到 Oxford 或者去到 Greenwich 嘅時候，你會見到嗰啲古跡啊，嗰啲塔啦、你唔會感覺嗱，佢係俾你入嘅 ，OK， 當然佢都需要收費，咁但係、你唔會感覺到係啲人會破壞啊，或者係成日夾硬嚟啊， 保育係一個好嘅濕食咯， 唔係同埋最緊要嘢係咩？ 係 每一個遊客甚至 OK， 當我哋香港人去或者其他遊客甚至本地人咁計，佢哋會。真係了解到係要保護嗰件事嘅，唔會破壞佢嘅。 我去過嗰個地方又係同我女有一個嗰、那個地方又係令到，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 education。即係我同我女又係每次去都係啦，去到就係、是、我其實俾佢最大的感覺就係、是、哇，點解呢啲嘢可以唔使拆嘅？跟住然之後全部可以翻新嘅。講緊每件嘢都一百幾廿年嘅。咁我今次咧，我又去一個地方萬中中撞咗去，有一個地方叫 Butler Wharf， 其實喺泰晤士河嘅旁邊。 OK， 咁嗰個係一個。荒廢咗嘅碼頭同埋貨倉嘅區嚟嘅，咁你離遠睇，你仲係見到佢個外牆仍然係感覺上好似而家你去黃竹坑啊，或者去呢個觀塘啊、新蒲崗啊，你見到啲荒廢咗嘅貨倉。你冚家產喺香港嗰啲政府嗰啲人，你去人哋嗰度考察下，你再行，然之後咧越遠睇，你以為佢荒廢咗。佢成個貨倉區變曬做乜鬼 center？全部變曬 apartment 啊！ 哦， 每個佢將佢全部間曬個單位起咗，然之後咧有埋騎樓嘅。而家住喺倫敦北啦 ，Wolf 係中產階級人士嚟嘅。我稍後俾相你睇啊！我仲喺嗰度食埋 dinner 先走，我直走埋入去。喂，然之後每個 apartment 最平嗰個我見到$500一個禮拜。 哦。 唔係普通人住得到，然之後有啲去到$2000一個禮拜，好靚啊！邊啲單位整到，人哋就知道咩叫物，人哋就知道咩叫保育，乜嘢叫做重建又好，翻新將啲嘢，喂，人哋就做到啊，唔使拆嘅啲嘢。然之後，喂，因為點解佢可以租到咁貴，同埋點解咁受中產歡迎啊？佢挨住泰晤士河噶嘛，佢然之後佢再。我因為我嗰日去就係5:00-6:00啦，喂，啲人啱啱放工翻到嚟，即刻換衫，跟住就落去海旁。跑步㗎啦，跟住之後兩，因為跟住個海旁呢有好多露天嘅餐廳啊，咁就俾人去食飯啦、即係好撚聰明嘅。 唔係同嗱， 係啊， 同樣係中國人嘅地方可以講嘅。 係 ，OK， 唐人街， 唔係即係唔講外國啦，呢啲保育嘅地方，香港同內地咧 拆咯， 係真係死嘅。OK，、當我去到台中嘅時候，近台中美術中心咁計啦，附近佢係舊嗰陣時係有個豬欄嚟 ，OK， 咁佢改建係咩？佢改建到咧，佢個豬欄個形狀係冇改變過，而佢改建到係咩？一個類似 art centre 嘅物體，而同一時間佢亦都容許裏頭咧，好似賣貢茶咁嘅地方，但你唔覺得佢係好突兀啊嗰啲事情啊？咁我覺得喂。 人哋可以做到呢啲嘢，我哋系反而系做唔 晒。唔系我，唔系你， 我要拆噶嘛。 你班废物，喂，陈茂波咪十几年前买一笪地保住佢咯。 系啊， 咪就系咯。因为你识得话人。 哦， 废物。 唔系我哋系另一套嘅文化唔同啫。即系你如果你系大陆嗰啲，你同佢讲呢啲嘢。我抄你妈啦我不猜我怎么赚钱啊你见到我去东莞住就是哇唔好话啲嘢有百几年啦有一年啦我都要即刻拆佢啦我去年起㗎咋嘛我今年 拆 佢。 唔係边有 GDP 呀我唔係边有 GDP 呀点起 P 呀咁样㗎啦大佬。即係文化唔同啫冇问题㗎呢个。 冇错。 完全冇问题。我哋如果唔係我哋咪好似伦敦咁多人好多乞衣囉。 咪再囉。 係㗎啦。好解得通又做完一次收工。 做一集。下个礼拜再见啦。 唔係呀送埋呢个歌先啦揀咗隻呢都係伦敦好伦敦代表嘅 Pet Shop Boys。最近出咗一個新碟嘅。咁有一首歌其實個歌名都得意嘅。歌名叫做 Love is a Bourgeois Construct。即係呢愛情呢係中產階級嘅建構嘅。咁入面啲歌詞嘅好絕滑嘅。即係譬如佢話佢一路都生活得好中產嘅。講英文都要扮成日同人哋講英文呢係我嘅 second language 嚟嘅啫。好撚串嘅啫。即係佢話倫敦人就扮撚曬嘢。咁但係佢有一日呢終於發覺呢即係佢要搵返個讀書個書包搵返一啲馬克思嘅嘢出嚟睇下。佢 searching for the soul of England, drinking tea like Tony Benn。Tony Benn 係邊個呢 ?Tony Benn 係其實就係喺英國好出名嘅即係係一個極度左翼嘅人士啦今日未死嘅不好老嘅佢係曾經係卡拉漢個年代工黨年代嘅一個幕僚極度主張福利社會啊同埋好值得睇嘅如果有興趣其實我試下喺 YouTube 炒下一啲即係Tony Benn 有啲講 socialism 嘅、訪問俾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其實好有論述嘅啲論述長篇大論但係好精彩咁即係咁幾得意嘅歌啦咁即係佢就話愛情其實係中產嘅一啲產物嚟嘅咁一首倫敦 feel 嘅歌送俾大家啦 好 休息一陣我哋返嚟第二節講下另外一啲話題 好